程摧毁敌军军事设施，冇伤及平民。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全球至今有27个非猴痘症流行国家呈报780宗病例，目前猴痘对全球风险维持中等水平。目前病例最多的非猴痘症流行国家是英国，有207宗，其次是西班牙的156宗，葡萄牙138宗，加拿大和德国分别有58和57宗。除了欧洲和北美，阿根廷、澳洲、摩洛哥和阿联酋都有通报单位数病例。世卫话，由于流行病学和实验室信息有限，数字可能被低估，其他国家很可能会发现病例，病毒亦将会进一步传播。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27610点，跌15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1.99美元，卖出1852.9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6，日元130.69，瑞士法郎0.963，加元1.259，人民幣6.661，英磅對美元1.249，歐元對美元1.073，澳元對美元0.721，新西蘭元對美元0.651。天氣方面，西南季候風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同時位於廣東北部的低壓槽正為該區帶來不穩定天氣。預測本港短暫時間有陽光和炎熱，亦有幾陣驟雨，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最高氣温大約31度，吹和緩至清勁西南風。展望未來幾日天氣不穩定，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葵涌嘅童子街来回方向近住石荫商场对出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啊，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就要改道行驶。重复多次啦，就是葵涌的童子街来回方向近着石荫商场对出，现在部分的路线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影响到一带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着管道入口车多，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车龙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着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屈地街。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着对行道一段挤塞，龙尾在亚街路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着西贡消防局一段繁忙，现在车龙就在白沙湾码头，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那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车，龙尾白石角。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高钠飲食会导致高血压，增加患上心血管疾病和中风的风险，一阵食饭你识叫小盐小酱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柴湾兴华二村裕兴楼、柴湾渔湾村渔俊楼、旺角山东街100号华乐大厦、屯门市广场3座、 将军澳日出康城 LP 六二座、香港仔石排湾村碧源楼、沙田滨景花园四座、秀茂坪晓光街三十二号、晓光大厦、晓光阁、屯门兆麟苑桂麟阁、柴湾风华村晓风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八三零，迪丽热巴、任嘉伦领衔主演。预交技， 长衣跌落悬崖，被水流冲到岸边，随从罗索就将昏迷不醒的长衣救上岸。他发现长衣不但断了尾巴，连胶珠都不见了。究竟他们能不能够逃过仙师傅的追捕呢？ 国剧八三零预交技，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吃早餐是不是真的会肥一点的 呢？为什么要是168呢？可不可以160呢？ 其实如果有臭狐喷香水的话，会不会越喷越臭的呢？ 如果你都想知道答案，那就记得看精灵一点。精灵医学 Take Away 每集请来不同专家，三分钟极速破解医学迷团，分享你不可不知的医学常识。 健康资讯长知识，精灵医学 Take Away。 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6月6日，新增515宗确诊，病毒有效繁殖率回升至 1.353。 汇丰恒生自动柜员机及网上理财服务一度故障。 914件故宫珍藏将于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展出。 韩美试射八枚地对地导弹，回应北韩前一日试射。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1，6月6日的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昨天就汇丰银行和恒生银行的网上理财和自动柜员机都是出现故障的。咁由朝早大约11点开始，在网上银行方面有一些技术故障，有些用户就话尝试去入到去汇丰的手机银行，但版面就话显示停止暂停服务，也都入不到恒生的手机银行的。咁啊，其后两间银行嘅服务咧喺中午时分到啦，就系陆陆续续咧系恢复正常。咁就话睇翻咧银行嘅网页咧，其实无论汇丰同恒生咧喺同日嘅较早之前咧喺凌晨嘅时分都做紧一啲维护计划啦、系统嘅提升等等啦。咁嗱，对于今次喺服务上面出现影响，系咪同呢一啲嘅系统维护或者系统提升系有相关咧？或者你寻日有冇一啲情况就系因为网上理财用唔到啦，柜员机又用唔到啦，你都有啲嘅影響出現咧，咁1872311，講下你嘅睇法啊！對於今次嘅事件，又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寶橋，早晨。 早晨，蕭樂文。 早晨，方寶橋。今次話即係尋日嚟講咧，一度出現技術故障，喺兩間銀行嘅網上理財啊、自動櫃員機都有部分受到影響嘅。咁過後就恢復翻正常啦。咁估計啦，我見到你都喺啲唔同嘅報道度都提到，你估計嗰個故障嘅原因係啲咩嘅？你自己估計係啲咩原因咧？係 嗱，我琴朝我都有試過，就包括呢個手機應用程式啦，網頁我冇使用，我諗最係一樣噶啦。咁跟住就我又去試下呢個 PayMe 啦，同埋呢個馬會嘅投注嘅程式嘅。咁嗱，手機嘅就兩間都上唔到噶啦，即係手機應用程式。咁呢個嘅會 OK 嘅，但係要轉錢就唔得，即係你佢嗰兩間銀行要轉錢入嚟係唔得嘅話，轉錢走。即係總之，關於銀行一點都佢已經唔得噶啦咁樣。咁而馬會嘅應用程式都一樣嘅，都係話你要攞錢嘅時候或者轉錢。即係總之一掂到啲銀行呢兩間銀行咧，佢就話嗰邊嗰個伺服器係繁忙嘅，叫你等下啦咁。 咁另外我都有去十二點零又去睇下啲 ATM 咁啊，落街咁樣，咁啊啲自動櫃員機咧就兩間都冇事，不過我見到一間咧就有少私人咧就可能唔知係咪食咗卡定係點樣啦。咁就收翻係咁樣，咁大概估計都係影響咗嗰個網上理財嗰個問題啦。咁因為頭先都講啦，其實兩間銀行分別都本來就有一個我哋所謂嘅 regular maintenance 一個定時嘅一個系統維護咧，就喺星期日嘅凌晨做嘅，做嘅範圍都頗大嘅，即係我見到有四五樣嘢，即係通常可能一兩樣啦。咁我見到今次就有四五樣嘢都同時間做維修，分別可能係凌晨一點到三點啊，一點到五點啊，一點到七點都有嘅。咁當然啦，出事嘅時候大概已經係星期日早上嘅十一點到一點零啦。咁就關唔關事咧？我哋估計都關事嘅。通常因為點解又特登要揀禮拜六嘅半夜禮拜日嘅凌晨做咧，亦都正正因為咁解，因為通常我哋見到啦，嗱，譬如好似咁啱上次呢個轉數快出事嘅時候，又係星期日上週啦，其實都唔係話咁啱得咁巧嘅，而係咧，因為嗰、那個其實咧嗰、那個問題就係話嗰個揀呢個時候有咩事出事嘅時候咧，都對成個市，即係香港啊，或者對市民嗰個影響咧係會細好多嘅，咁所以先至揀呢啲時候。咁當然啦，你話兩個鐘修復到係咪可以接受咧？我個人覺得都還可以接受，因為週一因為係週末啦，就唔係話平日啦。咁當然就可以再快啲就更好，即係可以縮短呢個受影響嘅時間咧，係一定更加理想。 嗯，點解呢一啲嘅系統修復同佢之後呢啲故障係有關係嘅咧？即係通常喺個系統修復入邊發現到啲乜嘢一啲乜嘢問題先會出現，之後導致譬如頭先提到啲網上服務都有問題咧咁。 通常咧都好多嘢做嘅喺修復嘅時候，即係譬如話可能係定期嘅更新啦，即係等於好似我哋平常電腦或者手機都會定時會更新啊，因為可能係要修補一啲漏洞咧，保安漏洞入成銀行啦，好正常嘅。咁但係修復完之後，嗱、那個系統起唔翻身，好似我哋好驚啊！我哋如果而家整好部機，即係話 update 部機之後會唔會唔著嘅咧？部機啊，電腦係咁，手機可能都係咁。咁萬分一機會咧，有機會，有時我哋自己都會見到嘅。啊，咁呢個都有時都幾難避免。咁當然除咗軟件之外，硬件啦，可能你有時熄機開機，咁又可能有啲硬件上問題啦，甚至乎係網絡上面嘅問題啦，即係嗰、那個網絡reboot 完之後，即係又已經聯絡唔到嗰邊嗰個伺服器咯，咁樣咁於是乎有好多好多原因嘅，或者嗰、那個數據庫有問題啊，各樣各樣就導致到拉長咗嗰個維修或者維護嗰個時間啊，咁就要去整啦。咁當然我哋正常喺業內都成日都講嘅，即係幾耐為之快或者正常咧？咁大概係一兩個鐘啦。通常即係當然啦，而家咧其實我想講銀行服務應該啲我所謂叫無間斷服務，即係不論你係網上理財又好，手機理財又好，其實都盡量要做到無間斷。不過有時因為而家呢啲數據咧，其實全部都係一啲實時嘅啦，即係話我喺銀行嘅同我喺櫃員機同我喺手機嘅程式咁嘢一樣一樣嘅。咁如果喺實時裏面有啲問題嘅話咧，就要搶救咯，所以就未必一定可以即刻就可以提供到服務。 嗱，今次頭先話提到可能同佢嗰個系統嘅復修啊、提升啊有關係啦。咁但係見到佢哋做呢啲過程咧，我見到都係凌晨做啦，或者譬如匯豐嗰啲嘅維護計劃都係去到朝早六點幾七點嘅啫。但係今次話出事發生故障，服務受影響係去到十一點幾，即係中間隔咗幾個鐘啊嘛。點解會有可能出現呢啲情況咧？如果佢本身係維護嗰個系統係有啲關係嘅，唔係應該直接緊接住就個服務有影響嘅咩？ 嗱，即係話有機會咧，其實喺佢做完維護，所有機回復正常之後啦，先至發現有問題，係啦，咁先至再度要停服務。即係可能啱啱起嘅時候覺得冇問題咁，但係可能行一行啦，發現有啲問題出現啊，可能數據有問題啊，呢啲嘢唔準確啊，甚至乎啲服務係唔喐啊咁樣， 咁就要停咗去睇下咩事啊！即係我諗要做一個比較果斷啲嘅決定，究竟係而家停啊，定係今晚又再停過？但係聽朝就已經開始咯，咁點算咧？咁樣咁我諗都要。咁當然呢個唔係最理想嘅，最理想一定係一個無間斷服務。所以我相信要吸取呢次教訓，去審視下究竟其實出咗啲咩問題，希望下次唔會再咁嘅情況發生。 網上銀行我相對理解，即係你一啲維護系統嘅維護，咁可能直接影響到網上面可能起唔翻，頭先話開唔翻嘅，咁有啲嘅問題啦。但自動櫃員機點解佢哋嘅部分服務係受影響？譬如恒生佢哋提到話，自動櫃員機服務暫時受到影響嘅一度係。咁另外同我都想問啊，就算有呢一啲咁嘅問題出現，銀行唔係本身有後備嘅系統咁樣，即係點解都仍然要花兩個鐘先至可以復收到？ 嗱，呢個就真係要睇翻銀行嗰邊佢自己覺得究竟個情況有幾嚴重啦，即係可能比較嚴重，咁要盡快做，咁所以就嗱，其實頭先都講啦，其實銀行定係櫃員機有啲係一樣嘅，即係譬如你個銀行個結餘係一樣嘅，咁其實喺邊度有問題咧，都要搞噶啦，咁所以可能如果你喺呢啲尤其數據上面。有問題嘅話咧，就可能會影響到成個網絡，咁所以就盡快要搞咗佢咯。所以就我相信，停櫃員機可能都有啲原因係咁，即係唔係純粹淨係某一個伺服嘅問題，而可能係關乎到整體嗰個數據嘅嗰、那個真確性同埋穩定性嘅問題。 後備系統嗰個咧係咪即係其實每一間銀行都有嘅，但係要再啟動後備系統都要時間係咪咁嘅意思？ 我相信其實後備系統係着住行緊㗎啦，只不過究竟而家去到乜嘢程度，嗰、那個後備系統係咪可以繼續行落去，而嗰個之前嗰個系統係咪冇問題，可以起翻身咧，定係唔得咯？而家一定要搞咯。如果唔係後備系統都出事嘅時候，咁點算？即係我諗有呢啲有可能有啲咁嘅考量喺入邊咯。 而家其實好多銀行服務都係用到網上去做啦。咁又頭先都睇到話，即係有啲情況可能係難以避免。好似今次嘅事件嘅，其實係咪冇任何方法令到佢個穩定性係增加，或者喺越嚟越多市民係依靠呢一啲嘅網上做銀行服務嘅時候，佢哋嘅信心咧，如果再發生呢啲嘅事嘅時候， 我諗難以避免，我哋都估計唔到嘅。咁但係頭先講咧，就話即係睇翻今次究竟發生咩事，而去評估翻日後，即係至少同樣嘅事件唔可以再發生，咁先至唔會影響到市民嗰個服務咯。咁市民當然都要有時都要留意一下嘅，即係正常咧。我都發現咧，係禮拜日嘅凌晨咧，係好多時都轉唔到錢嘅。咁佢其實有擺一個時間表喺個網上面，大家都可以參與。 好啊，唔该晒方宝桥，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方宝桥系香港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嚟嘅。金管局发言人就回应查询嘅时候都话啦，就系金局咧已经知悉事件啦，留意到银行系统咧已经回复正常啦，并且要求银行咧系作详细嘅调查，避免同类事件咧系再次发生嘅咁。休息一阵先。 想知政府的最新政策， 想知时事议题的不同看法， 星期六问责，每星期邀请不同的政府官员， 不同界别的社会人士去解答你的疑问， 这个是帮助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其中一个渠道， 尽量有方法可以方便到长者打针 ，市民知道原来楼是买得起，是可以住得好的。 星期六问责， 星期六上午8:05， 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 1872311千禧年代，现在沙头角的禁区，你一般来说都要禁区纸，或者当地的居民有禁区纸才可以出入。在边境这个禁区的沙头角码头就是开放，在星期六日和公众假期是给一些本地游的旅行团，是可以这些游客是去到参观这个沙头角码头。现阶段来讲就是这些日子公众假期星期六日每日最多可以接待到就是六团，大约是180人左右。而参加这些旅行团的人士都要是本身咧係個團啦，要事先為佢哋咧係申請呢個遊客而設嘅 T 字，印咗 T 字嘅禁區紙咁。今日到去呢一個嘅即係參觀呢個沙頭角本身禁區嘅範圍咧，亦都有一啲指定嘅範圍嘅，唔係話全個沙頭角區你都可以係入曬去嘅。咁而家開放咗嗰啲範圍咧，包括就係沙頭角碼頭啦，同埋停車場附近嘅一啲指定範圍可以逗留啊、影相等等嘅咁。而家呢個開放沙頭角碼頭嘅試驗計劃咧，就係為期6個月嘅。咁期間亦都 保安局话咧会评估对于居民嘅生活同埋交通嘅影响，再研究下一阶段嘅计划咁啊。重点嚟讲，今次就唔系话开放埋咧，即系中英街嘅范围嘅咁。嗱，今次嘅试验计划点睇咧？18723111，18723111。电话旁边有沙头角乡市委员会主席李冠雄，早晨。 系，早晨，你好。 早晨，李冠雄。今次就叫做一个指定范围嘅开放沙头角码头嘅位置啦，亦都系以团嘅形式先可以系入去啦。咁点睇今次呢一个程度嘅开放咧？对于成个沙头角嘅发展嚟讲，有啲咩影响咧？ 其实呢个叫做系即系重要嘅第一步咯。即系我哋知道呢个咁嘅试验计划咧，其实系比较即系都唔系咁理想嘅。即係至於旅行團咧，我覺得即係呢旅行團覺得，哇！我淨係去得嗰個小範圍嘅，其他地方我又行唔到咁。但係基於我相信係基於個有啲保安嘅考量啦。咁即係同埋而家嘅設施咧係唔足以應付到話將成個區係開放咗嘅。咁我哋展望其實就係話希望行出第一步。咁保安局亦都同我哋有商量，就係話個第二步嗰個第二階段嘅開放咧，先至係真正我哋沙頭角嘅叫做開放。 你頭先話啲設施係唔足以應付嘅意思係咩？即係啲人流太多，或者邊一類嘅設施你覺得係應該加強先應付到咧？ 其實你知沙頭角啦，封閉咗70年啦，咁其實裏面有好多社區嘅設施咧，都係貧乏嘅，同埋咧。最主要就係中英街嗰個開放式嗰、那個即係嗰個關卡咧。咁又即係驚啲遊客咧，好容易會行咗，即係誤闖咗國內嘅邊境咯，咁 整體呢一個階段啦，而家用呢一個模式，旅行團、本地團嘅有限度，淨係假日嘅日子先有團入去嘅模式啦。居民嚟講嘅反應係點？ 其實居民嘅反應普遍係歡迎嘅，即係都都從來未試過啦，係咪？從來未試過70多年來，咁都反應都。普遍是支持的，咁當然你話有少少聲音就係、我相信是要憂慮咯，即係佢哋都要憂慮，開放咗之後人流多咗，個治安問題會唔會惡化，衞生問題會唔會惡化，同埋啲交通問題啊，會唔會即係導致到塞車啊？咁但係呢幾日啊，由三號開始到即係實施咗三日啦，今天係禮拜一啦，即係三四五呢三日已經實施咗三日啦。咁我見到嘅。整體狀況咧係暢順嘅，係對於我哋本土居民個影響係基本上係好細嘅，係冇乜影響嘅啫。 即係啲唔好嘅影響就相對細啲啦，暫時呢個階段。但我見你哋咧都，譬如喺個團嗰度咧都會話會有啲居民擺檔賣啲紀念品啊、特色食品啊咁樣。其實對居民嚟講，係咪呢一啲都有啲嘅收入啊，或者經濟方面係有一啲嘅幫助咧？如果而家現階段咧，淨係可能。假日嚟講，每日都係180人嚟講，呢、這、一個人流又係幫到佢哋喺經濟收入裏面有幾多咧？ 其實就我相信就唔可以話經濟有啲咩大收入嘅嗰度。不過嗱，其實我哋同嗰一個考量過咧，其實我哋喺就住呢個開放旅行團呢、這個第一階段試驗計劃咧，我哋係其實想。係藉住呢啲攤檔咧，其實我哋唔係想即係我佢大家都知嘅，就算而家琴日呢幾日營運啲攤檔之冇乜錢賺嘅，冇乜錢賺嘅，可能係收翻成本或者係收翻茶錢咁嘅啫。咁不過咧就係、是、我哋覺得就係如果如攤檔有冇任何拍攝嘅景點啊，所謂啲打卡位都冇，咁就。好難吸引到啲遊客嚟㗎嘛，咁其實我哋喺呢個過程裏面做咗好多嘢，就係我哋加咗好多設施啦、壁畫啊，同埋一啲打卡位啊，同埋希望即係住啲攤檔咧，其實我哋賣嘅好多都係地道嘢，咁啊即係叫做 show 俾啲遊客睇，其實收過咗啲咩地道嘢賣咁啫嘛。 你覺得譬如第二階段開放嗰個嘅範圍或者形式應該係點咧？應唔應該包括中英街，或者啲遊客對於中英街其實嚟講係咪更加有興趣咧？會？ 是啊，當然啦，佢哋個個都問中英街幾時開，中英街幾時開啦。咁但係我相信保安局都答咗啦，嗰日都其實中英街就算喺第二階段咧， 佢係都唔會開嘅，因為咧比較複雜嗰種街道，因為涉及到兩地政府嘛，你知道啦。咁裏邊嘅問題比較複雜啲，如果要同內地磋商點樣開放中英街或者加啲咩嘢啊，做啲咩設施咧，可能個時間性就耽誤咗好耐。咁所以就要即係、就是、第二階段都唔會包括中英街，因為局長就曾經講過啦，呢、這個為期半年啦試驗計劃之後咧，佢希望係。半年后或者一年后可以将整个沙头角区就开放出去嘅。咁如果要摆埋中英街落去咧，咁、那个时间性咧，我相信要加到三倍都唔止啦、 嗯。即系第二阶段就已经成个范围扩阔到去成个沙头角区噶啦，已经系咪咁啊？ 成个沙头角区咯，个区里边，我哋香港呢边个区啦，咁、 okay, 就唔包中英街啦。因为中英街一入咗去之后咧，其实就涉及到两地噶嘛， 明白， 包括埋国内噶嘛。 嗯但在個形式上面，而家仲有一個旅行團啦，都每日大概六團到百幾人啦。呢、這個有冇一個程度上開放，或者唔使等到第二階段可以盡快去多啲人，或者唔使旅行團嘅方式咧？又 佢而家第頭三個月，我知道嘅，我根據我資料就係頭三個月就係180人嘅。咁、如果第四個月開始嘅話咧，我相信如果、那個嗱佢哋係睇嗰個暢唔暢順啊，或者要會唔會有啲咩問題出咗嚟，呢三個月先睇咗先。如果係行得暢順，或者係覺得都人流可以應付到嘅話咧，咁佢可能會加到500咯每日。 应付到嘅呢个人流，居民都 系应付到嘅，因为点解咧？其实嗰啲游客系分时段入嚟嘅，即系唔系话九点钟朝头早九点钟就入晒200人嘅，佢系分咗九点钟入90人，跟住11点或者12点系入90人咁嘅，分咗时段嘅。 Okay, okay, 好，明白。唔该晒李冠雄，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 好啊， 李冠雄咧就系沙头角乡事委员会主席嚟嘅，有关于而家第一阶段边境禁区嘅沙头角码头系开放两个旅行团形式，点睇？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后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文汇报撰文，回顾在警队工作35年期间，领会到管治的四个要点，包括必须要有迎难而上的精神，找到解决困难方法，要重视执行的结果，建立团队精神，同埋必须具备风险管理的忧患意识。他强调，没有国家安全就没有繁荣稳定，只有在社会安定平稳的环境下，才可以推动经济长足发展，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李家超指出，过去香港出现一连串抗拒一国的行动，包括反国民教育、违法占中、旺角暴动、反一地两检和修例风波，期间破坏社会的程度和规模亦不断升级，加上外部势力推波助澜，令香港陷入崩溃。其后实施了香港国安法和落实完善选举制度，令香港由乱到治，重回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南韩和美国向东部海域发射共8枚地对地陆军战术弹道导弹，以反制北韩前一日发射短程弹道导弹。韩联社报道，在南韩时间凌晨时分，韩美分别发射7枚和1枚导弹。联合参谋本部说，韩美今次进行联合地对地导弹射击，表明即使北韩在多处地点发射导弹作出挑衅，韩方都会保持常态戒备，并具备能力和姿态，可立即精准打击挑衅的源头、相关指挥和支援势力。联合参谋本部又说，韩军强烈谴责平壤方面频繁施射弹道导弹，严正呼吁北韩立即停止加剧朝鲜半岛军事紧张和安全威胁的行为。南韩方面昨日说，北韩昨日早上在1小时内从平壤、顺安等4个地点向东部海域发射8枚短程弹道导弹。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总统拜登已经要求团队 研究取消前总统特朗普对中国加征的部分关税，以应对当前的高通胀。雷蒙多接受传媒访问时说，有些产品好像家居用品和单车等取消关税是有道理，但是华府已经决定保留对钢铁和铝征收的部分关税，以保护美国工人和美国钢铁产业。雷蒙多又认为半导体短缺问题可能持续到2024年，解决办法是国会尽快通过晶片法案。这项法案旨在强化美国半导体产业，让美国对中国更具竞争力。中国商务部早前说，中方立场一贯，取消加征关税不单止符合中美两国企业利益，亦符合美国广大消费者利益，符合全世界共同利益。日经平均指数报27,682点，跌7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0.8美元，卖出1,852.0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6，日元130.77，瑞士法郎0.962，加元1.259，人民币6.661。英镑对美元1.249，欧元对美元1.073，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651。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葵涌嘅童子街来回方向咧，近住石荫商场对出咧，就需要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咁由于咧呢一个封路措施啦，咁影响到昌荣路右转翻去和义合道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光辉围对出。咁大白田街啦，同埋和义合道一带咧都系车多噶。咁重复多次啦，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葵涌的童子街来回方向近着石荫商场对出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影响到现在昌荣路去回和义合道方向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光辉围，大白田街和和义合道一带都是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着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在水街对出。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着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龙盘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着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对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着北港路一段车多，龙尾就在津桥。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车，车龙排到去白石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夜场 廖凡、陈飞宇领衔主演悬疑冒险剧《淘金》，在深山的淘金区老板武建超的沙金被偷，又遭遇河套被吞并的危机，背后操控的是绰号猫头鹰的神秘金贩，而区内的淘金客孤注一掷，转向荒废的老金场最后一搏，究竟神秘金贩猫头鹰背后有什么阴谋呢？国剧夜场《淘金》，六月十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 跨平台体育节目，港台体坛一二三。 今个星期体育产业链有甲一篮球员郑锦兴由篮球场上转型到健身中心，为自己人生下半场继续打拼。 嘉宾主持雷洪德、徐家乐，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在同日下昼四点半到六点，港台电视三十一播出。 仲可以上港台网页重温噶。 2022年6月6日，新增515宗确诊，病毒有效繁殖率回升至1.353。 汇丰恒生自动柜员机及网上理财服务一度故障。 914件故宫珍藏将于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展出。 韩美试射8枚地对地导弹，回应北韩前一日试射。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喺边境禁区嘅沙头角码头，头先就讲到喺一啲公众假期啦，星期六日咧都系会用旅行团本地游嘅方式咧开放俾一啲嘅团友啊。而家就话每日咧系可以接待到6团，即系首阶段嚟讲咧就系180人到。咁啊，就算开放咗呢一个嘅范围咧，都系主要系一个沙头角码头嘅范围啦。咁码头附近亦都会有一啲嘅市集。俾一啲嘅居民係賣下啲食品啊、手工藝等等嘅咁，不過就話中英街咧就係暫時唔係喺開放嘅範圍入邊嘅咁。咁啊，點睇今次嘅沙頭角嘅第一階段嘅開放咧？1872311，1872311，又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睇下，有香港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早晨。 早晨，萧乐文，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崔定邦，你哋系咪都系其中有份搞即系本地团可以入到去沙头角呢一个第一阶段可以即系去入到去沙头角码头去游览嘅一个嘅旅行社之一啦？你哋都见到个情况系点样咧？又 ？OK， 系啊，咁咧我嘅旅行社啦，都将会系咧稍后咧会举办咧即系沙头角本地游嘅旅行社啦。咁其实较早前啦，喺上个星期五啦，我自己都有咧即系入到去沙头角墟入边啦，就出席咧沙头角墟开幕礼嘅系。咁所以其实大概都知道咧嗰个状况嘅，其实系 即系你哋稍后先至系搞团，但系暂时睇到啲团嘅反应系点咧，吸引力点咧，啲游客对于本地游可以去到沙头角嘅呢个码头，佢哋嘅即系反应同兴趣系点？ OK， 係啊，咁自從咧公布咗係可以咧去到沙頭角啦，咁咧6月3號嗰一日啦，咁行政長官都去到沙頭角區，就為咧沙頭角碼頭嘅開放咧就舉行咗一個開幕禮啦，咁都有好多傳媒報道啦。咁自從上個星期三開始，一路其實直到去尋日啦，咁其實都好多市民啦，即係好似我自己嘅旅行社咧就專做一啲包團嘅，咁所以好多一啲企業啊或者啲團體都問啊，可唔可以咧安排到旅行團入去沙頭角咧？咁我自己亦都有一啲即係認識一啲即係做零售嘅旅行社啦，咁佢哋即係旅行社嘅熱線啦，都不斷有客人就打電話查詢點樣可以報到名去咧參加旅行團，就經沙頭角墟進入到禁區啊，再去到即係外島嘅。咁所以我相信咧，即係呢個沙頭角禁區遊嗰個產品咧，都好肯定係好受市民歡迎噶啦，而家係。 但個旅遊價值係咩咧？因為今次佢就算入到去沙頭角嗰個範圍。禁區都好啦，都係一個指定區域啦，主要喺碼頭嘅範圍啦。對於一啲遊客嚟講係有幾大吸引力咧？那個範圍咁細。 OK， 其實個範圍咧，雖然係進入個禁區，現階段進入個禁區嘅範圍係比較細啦，但其實因為大家好難得。咁咧，因為過去嗰70年啦，咁沙頭角墟都係其實公眾係不能夠進入嘅咁樣。咁而家就通過參加旅行團啦，就可以進入沙頭角墟入面啦。咁其實入到去咧，大家可能因為 大家未入過沙頭角去，咁所以就好難想像話啊，一個禁區一個碼頭究竟有咩睇咧咁樣。但大家都可能透過一啲新聞畫面啊、電視畫面都睇到咯。咁其實沙頭角墟好有趣嘅。咁一邊就係中英街，中英街嘅背後咧就係咧即係好繁華嘅深圳啊咁樣。咁咧，但喺我哋自己身處嘅沙頭角墟入邊咧，係一個咧就係小鎮嚟嘅。如果我哋咧帶客人咧，就嘗試喺沙頭角碼頭上面咧，即係喺碼頭上面啦。咁其實客人企喺碼頭上面咧，會睇到身後面咧，其實背後咧就係新界東北嘅地質公園啊、荔枝窩一帶咧，就係一啲好靚嘅風景啦。但好有趣嘅，對岸咧就係深圳一個好繁榮咧，即係嘅城市啦。咁呢個係一個好有趣嘅即係對比啦。咁第二，對於旅客方面啦，咁其實而家大家都可以循咧馬料水就搭兩個鐘頭嘅街道啦，其實就可以去到咧荔枝窩啊、塔吉澳啊或者鴨洲一帶嘅咁樣。但係咧個船程的確來回接近成超過四個鐘以上啦。但如果我哋循沙頭角禁區就去到咧即係呢啲離島咯，我哋搭巴士，其實我都好似上個星期五咯，咁其實我哋朝頭早其實大概只係用咗咧半個鐘頭，就由九龍塘站就已經進入到咧沙頭角個禁區範圍前噶啦。咁整個個車程咧，同埋個旅程咧，其實個舒適度啊，同埋個時間咧，其實係節省咗好多咯。係，呢個係咧，即係我相信有對於客人嚟講係有吸引力嘅。係， 即係我聽落去咧，中英街今次係应该咁讲，肯定中英街入唔到啦。但系喺今次第一阶段开放咗嘅沙头角禁区呢一个嘅旅行团咧，其实都系可能系远望住中英街嘅啫，系咪咁样？如果系或者个旅行团入到沙头角，系一般系逗留几耐嘅，冇得喺度留喺度食饭啊嗰啲咁啊，系嘛？ 哦，系啊，我哋进入沙头角禁区咧，因为我哋就紧接咧，就我哋要咧，即系上渡轮啦，就过去咧吉澳啊、鸭洲同埋荔枝窝参观啦。咁其实就喺码头嗰度咧，政府设立咗个码头广场咯。咁喺个码头广场嗰度咧，正如刚才啦，李冠雄主席嘅介绍啦，咁其实当地嘅居民咧都有一啲当地嘅特产啦，例如可能我哋见到啦，咁咧因为当地都系啲客家居民啦，所以客家人都整咗啲客家嘅糕点啊，可以摆喺度咧，即系俾大家买下。咁亦都有当地嘅手信啊，咁样。咁你話至於中英街，其實沙頭角碼頭咧，其實大概咧，即係相距中英街咧，其實用眼睛都睇得好清楚嘅，就好似彌敦道兩邊嘅行道咁，其實大概相距咧，大概20米到嘅啫。咁其實喺碼頭上面啦，或者喺碼頭廣場啦，都好清楚望到對面咧，即係中英街嘅禁區，好近望到內地，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好特別、好有趣嘅體驗嚟嘅，係。 我見而家就假期啦，星期六、星期日啦，就可以每日有六團嘅呢啲本地遊嘅旅行團入到去而家開放咗嘅沙頭角嘅範圍嘅。我想知係點樣分啊？因為有好多旅行社都係搞噶嘛，有啲就係叫做我見有啲就分叫做特定挑選，有啲就係抽籤嘅。而家究竟邊啲旅行社可以分到呢啲配額係辦團入去嘅咧？係點樣分嘅 ？OK， 較早前啦，旅議會就跟配合當局嘅安排啦，咁就輪選咗咧，就透過公開輪選啦，就輪選咗一批旅行社啦。咁呢一批旅行社本身咧，都係咧，就喺本地遊舉辦本地遊嗰度咧，就佢都有啲經驗啊、實力啦。咁咧，亦都有曾經舉辦過咧一啲去離島，特別新界東北離島嘅旅行團啦。咁之後咧，呢啲旅行社就再提交咗一個計劃書，咁就咧介紹啦，就介紹佢個打算點樣咧去安排旅行團啊，或者介紹咧就係佢嗰個旅行程嘅計劃點樣可以咧推廣到沙頭角啊咁樣。咁所以後來旅議會咧就有一個輪選嘅小組啦，咁有咧就係沙頭角鄉事會嘅主席啦，咁亦都有官方嘅代表啦，就挑選咗一啲旅行社，咁就合共挑選咗26间旅行社啦，就將會喺未來3个月咧就會舉辦咧一啲去沙頭角嘅旅行團，有一啲就比較早期會搞啦，有一啲旅行社就會大概喺7月或者8月就會陸續舉辦呢啲就係進入沙頭角墟嘅旅行團嘅啦，係。 20几间旅行社每日得六團啦，咁樣分，其實可能每間旅行社都唔係有好多機會辦到團嘅。抽籤係有冇話幾耐抽一次咁樣嘅？ 成個抽籤個程序已經完成咗噶啦。 OK， 咁咧26间旅行社亦都已經安排好咗噶啦。 有冇话即系而家你观察到啦，即系嗰个配套上面，因为头先同到啊李冠雄倾，都可能有啲居民担心系啲交通啊或者环境卫生多咗一啲旅客嚟带嚟嘅一啲问题嘅。你觉得配套上面，如果日后要再开放更加多嘅地方做沙头角嘅旅游，应该点样做咧？点样改善咧？有啲咩要提升咧 ？OK， 我谂其实首先有两样嘢啦。咁第一。其實而家我覺得而家採取團進團出嘅安排咧，其實係一個比較理想嘅安排嚟嘅。咁因為我哋旅行社啦會安排咗旅遊巴士，就咧將客人咧一次過咧就接載咗入去咧沙頭角禁區入邊。呢、這個唔會對咧，即係就算話再好似正如李冠雄主席喺八點半前講咯，咁話如果可能增加到每日都有大概500人進入到禁區。都大概講緊係20部旅遊巴士就已經可以接載到㗎啦。咁呢一個呢係完全唔會呢即係加重咗呢沙頭角區嗰個公共交通嗰個壓力呀、啊、咁樣。咁另外啦，因為有旅行社、有導遊啊、有工作人員隨團啦，咁我哋會打點好咧，即係我哋亦都會提醒客人啊，進入咗禁區入邊要留意嘅一啲細節，我哋亦都會呼籲客人啦，例如要注意一啲即係衞生啦，我哋亦都要注意咧即係個秩序啊。咁呢個咧，我相信用團隊旅遊、團進團出嘅安排咧。出入沙頭角去，呢個係會一個比較適合嘅安排嚟嘅。 即日後都係諗住一路都係用呢個團進團出去方式去做係嘛？ 我相信團進團出呢個安排咧，係會比較適合咧處理沙頭角禁區嗰個即係安排啦。因為好難話大家各自去申請進入去沙頭角禁區，呢個都係一啲即係比較咧複雜嘅安排咯。係。 你覺得係咪去到下一個階段咧，或者嚟緊咧？再之後都好啦，係咪中英街嘅開放都係你哋嘅期望或者係要求咧？定係都係預咗係冇得開放咧？就算係做到呢個沙頭角嘅旅遊再進一步發展嘅時候都 OK 嗱，其實以我所知啦，其實咧即係。鹽田啦，即係因為其實中英街係有兩個由兩地管理，港府啦，亦都包括咗咧鹽田區嘅政府啦。鹽田區政府都好希望咧係可以發展到咧即係中英街個旅遊嘅。我自己作為業界嘅一份子啦，如果有機會喺較後嘅階段，咁當然嗰個較後嘅階段係需要咧兩地政府喺中英街嗰個配套，甚至以至沙頭角口岸。嗰、那個咧人流管理嗰、那個安排做到嘅話，希望喺將來咧較後時間係可以有機會開放到中英街個禁區，因為咁呢個都係一個香港嘅地方啦。咁大家真係中英街其實喺國內其實係一個好有名嘅旅遊點，所謂深圳八景嘅一部分啦。如果我哋香港居民都有機會進入到中英街，呢、這個我諗大家就會對於進入去沙頭角禁區或者去離島嗰個行程咧，即係會更加豐富咯。係。 OK， 好啊，唔該曬崔定邦，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崔定邦係香港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嚟㗎。特首林鄭月娥喺早前喺呢個沙頭角碼頭，因為可以容許有一個有限度嘅開放旅遊啦，咁佢都係喺開幕儀式度提到話，開放沙頭角咧就係北部都會區發展項目之一嚟嘅，同深圳鹽田同埋大鵬半島組成大鵬灣印洲塘生態康樂旅遊圈，咁係話推動綜合生態保育同埋旅遊發展嘅，咁同時都深化咗香港深圳雙城三圈嘅空間佈局嘅。咁自己點睇咧？呢一個程度嘅開放沙頭角有一個嘅。用團嘅方式啊，本地團嘅方式可以入到去第一階段，就係參觀沙頭角碼頭等等。1872311，1872311，休息一陣。 唔想病啊！有啲咩方法可以增強抵抗力啊？ 第一步梗係飲多啲水啦。 一日一蘋果，咪醫生遠離你咯。 家傳秘方，瞓多啲。 淨係靠呢啲得唔得㗎？应该睇实精灵一点，精灵团队同全港医护专家携手，每日送上实用医疗资讯。 玩运动与身体健康息息相关。 精灵一点，星期一至五下午1:10，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一台联合直播。 1872311，千禧年代。 講講另一個議題啊，見到中華煤氣咧早前就申請啊，係諗住喺八月起咧就係上調煤氣費，每兆焦耳嘅標準收費提高1.15仙，升幅就係4.4%咁。呢個升幅嚟講啊，同三年前佢哋即係加價啦，都係差唔多。咁佢哋就話預計咧，大約70%嘅家庭用戶啦，每個月嘅煤氣費用咧係增加唔超過10蚊，大約一半嘅工商業用戶咧，每個月嘅煤氣費用咧係增加唔多過。 290蚊嘅咁。咁啊，今次佢哋就話係因為即係公司嚟講咧，就係、是、不斷積極開源節流、優化業務流程啦。咁但係仍然都未能夠抵消一啲成本上面嘅增加，加上每年都要投資喺啲管網啊、供氣設施，一共係超過10億元要做啲投資咧，去維持可靠嘅供氣嘅。点睇今次嘅加幅呢？一啲住户嚟讲，1872311，或者一啲商户嚟讲，都可以讲你睇法1872311。我哋请另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稻苗飲食专业学会主席徐文伟，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 早晨，徐文伟，点睇今次话8月1号起应该都会调整煤气嗰个嘅费用啦？加幅嚟讲4.4%，你自己点睇呢个？ 大家都知啦，今年第一季我哋飲食業咧經歷第五波疫情啦，啱啱先話個市道開始慢慢恢復無奈啦。咁啊，突然今日早幾日咧就煤氣公司加幅 4.4 啦，對業界嚟講咧係有壓力嘅。咁但係咧，相比其他嘅燃料費咧，都加幅都仲算溫和嘅。咁但係而家嘅經營成本啦，包括燃料費啦、工資啦、原材料咧，上升得好緊要，令到我哋飲食業咧個經營壓力咧十分之巨大嘅。 嗯，即係聽你講都可以接受，但係仍然係帶嚟咗一啲額外嘅壓力啦。咁佢今次佢話大約近半嘅工商業用戶每月就多俾即係俾多額外咧，就係、是、少過290蚊嘅咁。據你哋了解，飲食業嚟講，係咪都大概係呢個範圍咧？ 要睇下飲食業，因為都好闊噶嘛，有啲係細鋪啦，1000尺，有啲係10000尺嘅酒樓，有啲幾萬尺嘅酒店，咁所以咧如果係平均數咧，我手上就冇呢個數據，咁大約咧，我如果 4.4 嚟講咧，攞一個2000尺嘅餐廳為例咧，都應該係1000蚊留下到啦，每個月嘅煤氣費會多。 嗯，呢、這個嘅幅度，所以你頭先就話都可以接受嘅係嘛？ 可以接受，尚算溫和，因為相比其他嘅燃料費啊，或者原材料嘅上升咧，依、這個 4.4% 咧係相對溫和，因為大家都知道而家俄烏戰爭啦、啊，同埋疫情都影響全球2-3年啦、啊。我哋香港嘅食材咧都絕大部分咧都係進口啦，無論係嚟自我哋國家或歐美啦，咁疫情影響好多食物工廠咧都嗰、那個供應都不足啊，所以令到嚟到香港嘅時候咧，那個原材料嘅上升嘅價格咧係講緊咧有。即是倍数上升，有些是讲紧 40% 50% 上升，咁相对 4.4 呢就应该都是好温和的了。 嗯，其实现在有几多食肆是用煤气呢，或者是没有分大型、小型、中型咁样，他们是用煤气多啲呢，石油气多啲，定是用电多啲嘅呢？ 因为就燃料咧就正常咧煤气嘅比例咧系占绝大多数嘅，尤其是系中式餐饮啦，大家都知道中式餐饮如果冇明火咧个镬气都可能争啲啦。咁个别嘅西餐咧以电为主啦，但系电有个缺陷咧，就系因为好多铺嘅电嘅，尤其是旧嘅商铺、地铺啦，个电嘅未必足夠去支援啲餐飲啦，所以都係選擇煤氣為多啦。石油氣而家咧就相對少啲啦，除非某部分啲新界地區當年有個地契條款咧，都係用緊石油氣啦。咁所以三者相比咧，都係煤氣為主啦。 嗯，今次呢個加幅咧，或者會唔會都係直接導致一啲食肆會將嗰個成本轉嫁去到啲消費者度啊？即係簡單嚟講，會唔會加價咧？因為咁樣。 我諗餐牌加價咧，喺業界嚟講咧，都無可避免噶啦。因為除咗燃料費上升，頭先都講到原材料上升得好緊要啦，同埋物流費用，只不過就係咪可以轉嫁到俾消費者咧？我諗未必噶啦。因為個加幅實在太驚人啦，即係可能餐牌加價咧，只能夠抵消部分嚟自唔同嘅加幅咯。 嗯，咁你點樣處理呢？如果呢一個嘅成本增加嘅時候？ 都冇噶啦，因为都系要经营者自己去承担翻呢一个加幅噶啦，因为呢个加幅咧都冇办法转嫁俾消费者啦，加上而家个经济先慢慢开始复苏，市民嘅消费力咧都唔系好强劲，加上都仲未有油价，所以如果个餐牌加幅咧太过强劲咧，消费者都未必能够可以接受到。 其实三月嗰阵我就见中华煤气嘅代表有讲过，就话如果疫情缓和啦，咁集团就会审时度势调整气价嘅。你觉得而家喺个时机上面，系咪都算系叫做符合咗佢哋所讲咧？即系疫情缓和啦，咁所以而家去调整个气价，都系同佢哋之前所讲嘅说法一样。 我知道煤氣公司話8月先會加啦，但係個審時度勢就係話，而家雖然嗰、那個市道先開始慢慢復甦啦，咁但係咧就經歷今年咧差唔多半年時間咧，都經歷第五波疫情咧，業界都係需要時間咧休養生息啦。你話如果將呢個加幅咧稍稍延後去到今年第四季或者明年第一季咧，對業界嚟講咧都相對係一個好大嘅幫忙咯。 嗯，但整體點睇煤氣嗰個加價嘅物？度咧，頭先講幅度啊，密度嚟講又點睇咧？同埋佢哋同時都承諾話，今次加完之後咧，未來兩年都唔會再加價嘅咁。飲食業嚟講，聽到係咪都放心啲咧？ 放心好多嘅，即係因為兩年後先再去考慮或者加價啦。其實今次加幅之前咧，都係經歷兩年幾前先係加過一次啦。咁、那個密度咧，相對都係對業界嚟講都有一個減輕嗰、那個經營壓力嘅幫助啦。如果你話年年加幅咧，根本上咧，我哋都個餐牌又好，或者我哋經營者又好咧、或者消費者都好咧，未必都可以承受到。因為煤氣加價，除咗工商業之外咧，都會影響到一個住宅或者市民嘅煤氣費噶嘛。 不過對上一次佢都即係2019年加價嘅，都三年嘅，即係呢個密度嚟講，其實又可以接受係嘛？以食肆 可以接受，十分合理，十分合理。 OK，我見到煤氣公司都話有係咪推出一啲計劃叫飲食業延緩繳交煤氣費計劃？呢個係咪喺你哋業界嚟講係知唔知係咩嚟㗎？係咪好似話將三月至五月嘅煤氣費可以延後到五月至七月交？係咪類似有啲咁嘅計劃？有冇話特別咩食肆先可以申請？或者又點睇呢一個延後對於業界嘅幫助咧？ 依、這個就其實喺上年同前年疫情第一二波嘅時間咧，煤氣公司都推出依一個計劃噶啦，讓業界咧，譬如有三個月可以唔使交住，咁就延緩即係順延翻去後面，等疫情緩和之後咧，先再交翻個煤氣費啦。呢、這個會令到業界嗰個現金流喺最困難喺疫情最艱辛嘅時候咧，有足夠嘅現金流可以捱得個難關，捱過個寒冬啦。讓佢有個疫情緩和之後咧，現金流補足翻咧，先再交個煤氣費啦。呢、這個當然對業界有一个好大的帮助啦。 足不足够咧？呢一啲嘅支援，需唔需要其他嘅建议咧？ 其实都你话更多更好啦，因为除咗延缓交租啦，不过佢可能佢三个月后佢可能要交翻 double 嘅煤气费啦，会唔会有啲煤气费嘅折让啊？甚至乎系可以分期煤气费咧？咁样更令到一啲大型嘅食肆咧喺寒冬之后咧更加有一个足够嘅抵御逆境嘅能力咧，去令到佢挨过困境咯。 OK， 好啊，唔该晒你啊，同你倾到呢度先，全文伟。有关于煤气，而家就话八月咧。就是会上调他们的煤气费，你自己怎么看187231呢？刚才讲到食肆或者一些工商用户他们的看法，另外住户又怎么看呢？187231 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后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文汇报撰文，文中回顾自己当年工作领会到的管治四个要点，可以提高管治效率和质素，必须要有迎难而上的精神，找出解决困难的方法，要重视执行的结果，建立团队精神的重要性，必须要具备风险管理的忧患意识。他认为香港回归祖国25年的实践经验充分证明，一国两制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是香港特区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保障。文汇报报道。 信报报道，汇丰和恒生银行从昨日早上11点到下午大约2点系统一起发生故障，导致网上银行、手机程式以至柜员机等服务全线受到影响，长达大约3个钟头。适逢昨日是赛马日，有馬迷因為未能夠經網上銀行轉錢入馬會戶口，要親身到投注站處理，暫時未知事故的原因。有科技的人士就估計匯豐和恒生周日凌晨時分進行系統升級，當中或者會有工序出錯，造成日常銀行服務一度暫停。信報報導。 成報報導，本港昨日新增515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42宗是輸入個案，另外新增4宗死亡個案。四个酒吧群组持续爆发，新增45宗个案，累计240人确诊。由于有数十人曾经到访相关酒吧，仍然未能够接触到，卫生防护中心说会将相关的个案转介给相关部门作法律跟进。 疫情持续，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近日病毒的有效即时繁殖率升到去 1.353， 代表一个患者可以传给 1.35 个人，估计是同社交距离措施放宽有关。成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第五波疫情冲击各行各业，有社企餐厅话，疫情下到餐厅领取免费饭解困的基层人数增加近倍，除了有更多年轻面孔，亦都有90多岁的老人家每日由深水埗步行到旺角攞饭。疫情下呢间餐厅的收入亦都曾经跌到最低，每日只有几百蚊，更加曾经停市两个月，仍然坚持除了休息日之外，每日向基层派饭。負責人坦言，希望用有限的資源幫助有需要的人士，更加要確保員工有工開有收入。經濟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有環保團體過去一年在本港的海灘岸邊檢到超過43000個廢膠樽，數量是歷年之冠，比起上一年飆升超過3.2倍。最誇張的一個地點檢獲超過1900個廢膠樽。有立法會議員就倡議政府部門要主動清理海岸垃圾，不應該假手於環保團體，亦都希望下屆政府可以加快就住飲品容器生產者責任立法，加強同內地防治海上垃圾。《東方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下個月開幕，將會展出914件故宮珍品，包括166件國家一級文物。其中開幕展《故宮博物院藏晉唐宋元書畫》匯聚了35件經典名作，是近15年故宮古代書畫最大規模的一次出境展覽。展品包括《洛神賦圖》《北宋毛本》《江山秋色圖卷》等。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副研究員黃偉君早前接受明報專訪透露，書畫展和陶瓷展都設有電子活動環節，以增添趣味。明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的社評說，一項調查發現，超過70%受訪香港居民和超過90%的居於內地的港人都希望香港醫療福利能夠做到錢跟人走。特區政府應該積極和廣東省合作，探討實現跨境醫療資源融合的機制，保障港人在內地獲得必要的醫療服務，減輕接近爆煲的香港公營醫療系統壓力，給香港人更多就醫的選擇。文匯報社評。 商報的時評，北京故宫博物院的914件珍贵文物将会在今年7月在香港故宫开幕展中亮相。时评话，将会为香港文化事业注入强大的动力，丰富港人文化生活和吸引访客，促进本港确立全球文化艺术界的地位，将会起到积极作用。香港需要善用故宫平台和国宝开展的大好机遇，进一步建设好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商报时评。 《東方日報》政論提到，環保團體公布灘岸飲品膠樽品牌調查，過去一年檢到超過43000個廢膠樽，創下新紀錄。而飲品的製造商固然是欠缺承擔和積極行動，但是政府亦都沒有嚴格監管。政論說，回收亦都並非解決塑膠污染的最好方法，治標不治本，塑膠包裝用量減塑的目標從用包裝等等做起，才能夠源頭減廢。《東方日報》政論。 信報的社評說，英國連續放假4日，慶祝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登基70周年，見證她是在位時間最長的君主。社評說，現在已經96歲高齡的英女王體魄逐漸衰弱，一旦查理斯接棒，反帝制的聲音說不定有增無減，還未計皇室家族每年數千萬英鎊開支備受爭議，因此英女王登基70周年紀念其實是喜中藏憂。信報社評。 呢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个封路嘅位置啦。喺石蔭嘅童子街，因为有水管急收，童子街来回方向近住石蔭商场一段要全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重复一次咧，就系石蔭嘅童子街，因为有水管急收，童子街来回方向近住石蔭商场一段全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咁有几条嘅巴士路线，包括31、35A、235、235M 同埋936号咧，需要

汇丰恒生自动柜员机及网上理财服务一度故障。 914件故宫珍藏将于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展出。 韩美试射八枚地对地导弹，回应北韩前一日试射。 天气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煤氣公司8月1號起呢就計劃調整煤氣的收費，咁佢就有個回覆俾我哋嘅，咁就話呢係調整價格之後呢煤氣公司未來兩年都唔會加價，咁又都提到話營運成本上升，就煤氣公司對於調整嘅收費呢一向呢都係十分之謹慎嘅，咁上次係2019年8月調整啦，隔咗三年就話過去三年嘅累計通脹預計呢係大約係4%，咁令到成本不斷上升啦，例如一啲工程物料同埋人工不斷上漲，煤氣公司嘅營運成本亦都不斷上升，喺面對沉重嘅壓力之下咧，煤氣公司先至有需要調整煤氣嘅收費。又話咧，煤氣公司雖然不斷係積極開源節流啦，優化業務流程啦，提升效率啦，咁但係都未能夠抵消到成本嘅增加。另外都提到一啲資本投資嘅增加嘅，譬如話配合香港發展同埋提升供氣嘅安全可靠性。咁過去兩年煤氣公司咧嘅投資組合咧係合共20亿啊，用喺啲管道設施啊、更新機房基建等等。咁另外都配合到新界東北同埋北大嶼山等等嘅新區發展，以及係預計未來10年咧新增45万个嘅住宅單位。咁所以預計未來6年咧，都會係增加投資，大約係80亿嘅。咁呢啲就係佢睇回覆入邊提到嘅一啲嘅因素啦，等等嘅。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有關於今次煤氣標準煤氣嘅收費有計劃調整嘅情況。有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早晨。 係，早晨，蘇樂文，早晨。 早晨，鄧家彪，點睇今次話4.4%呢個計劃嘅加幅咧？接唔接受到啊？ 我哋睇到中華煤氣嗰個嘅業績咧，其實。即係佢當然有其他地區嘅業務啊，主要內地，但係整體個營業額都係上升嘅，咁所以我哋希望佢真係唔好加啦，因為喺而家雖然話疫情放緩啫，但係其實都未解除我哋對嗰個防疫好多嘅限制，咁社會經濟其實都未完全復甦，失業率仲係講緊5.4%個高位，咁所以佢咁樣加一加咧，其實對小市民啦，對於營商嘅人士都係一個壓力，而且坦白講，佢加咗之後，跟住各種其他嘅收費，可能都因為有個指標性嘅效應又加，所以即係都希望中華煤氣可以唔好加啦。 嗯，不過煤氣公司又提到話，2019年加價之後都3年冇加，佢都承諾咗2年，未來2年都唔會再加價噶啦咁。是不是不可以接受呢在加这个加幅首先 4.4% 啦，同埋都即好一段时间冇加我都觉得。 好老实讲，小市民的心声是什么呢？大部分党仔女由2018年经济比较好的高位到现在好多是人工是减咗嘅添。不是说人工不变是减咗，即是开工时数少咗啦，或者直接人工是低咗啦，佣金少咗啦。所以其实大部分打工仔女其实嗰个日子系难挨过以前嘅，即系已经唔系讲话哦，我冇得加人工，而系人工少咗。所以即系都希望呢个老字号嘅社会，即系都系有佢都要做好多公益嘅嘢嘅，但系即系都好希望佢最实际嘅地方上面都可以即系睇到小市民嗰个困难啦。 頭先提到話啲小市民可能喺而家個情況，可能比起以前嚟講有啲啊人工可能係少咗嘅咁。咁但係中華煤氣嗰個估計都話，其實調整咗之後有70%啊，以住宅用戶嚟計，70%每個月煤氣費都係加唔多過10蚊啫咁。影響係咪真係咁大咧？如果真係唔多過10蚊咧，咁大部分嘅住宅用戶。 咁倒翻轉，如果加嘅係咁少，點解要即係急住而家加咧？係咪可以再等到經濟穩定落嚟，失業率回落到一個大家都覺得有信心嘅時候，譬如3%左右嘅水平，咁已經即係會唔會咁樣係再好呢？既然都講到影響咁微，唔係加咁多，係咪可以遲啲加呢？咁第二就係嗰個指標性作用啊嘛，只要4.4%係實在嘅，而我哋即係好怕就係影響咗其他方面嘅收費，即係中華煤氣一個咁大嘅企業就加4.4%，咁都影響到其他，係啊， 嗯。我见三月嗰阵，中华煤气嘅代表提到话，疫情影响香港经济，咁就话煤气公司都作为公共事业咧，需要考虑社会大众嘅负担嘅。就话疫情如果缓和啦，集团就会审时度势去调整气价。喺呢个时机上面话，八月去调整个标准煤气收费，系咪都叫做符合咗佢之前呢个说法咧？就系疫情缓和啦，当时已经。 其实倒翻转啦，佢话审时度势去调整， 加咗就翻唔到转头嘅，即系无论电又好，煤又好，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好，只有加冇减过。咁所以老实讲，如果可以即系 say to no 嘅，梗系唔好做啦。因为八月咁，而家都已经六月啦。咁其实市民系咪真系觉得个生活好咗好多咧？改善咗好多咧？呢、這个真系要考虑。尤其亦都有啲经营者咧，我都留意到，譬如做饮食嘅，饮食请咗好多嘅伙计嘅，好多嘅工友，其实都系啱啱开始即系唞到啖气，跟住而家。油價，因為煤氣對於飲食亦都係一個好大嘅開支嚟嘅，咁所以都希望真係可以再壓後啦。如果佢咁講，或者即係既然都係話所謂加咁少啦，係咪可以唔加住咧？等到經濟即係再好啲，大家有信心。以至最低工資有得加，你先至同大眾去加咯。 嗯，嗱，講翻個機制，而家煤氣公司話要調整價格，其實就係要調整佢哋嘅費用三個月前咧諮詢政府意見啦。咁跟然後咧就係向立法會嘅事務委員會同埋能源諮詢委員會係做個簡報嘅啫。咁就冇話有一啲嘅政府規管佢哋嘅利潤啊，或者佢哋嘅收費嘅。你覺得呢個制度點睇呢個？ 煤氣素來咧都係有一個自行加價嘅權嘅。 嗯。 亦都算實在，因為煤氣你可當然可以話我哋生活已經差唔多近乎必須，但你亦都可以唔用佢。政府亦都可以有啲建築物唔用佢，用電用就以前啲啦嚇。 石油氣咯，或者有啲講 中央係啦，中央石油氣。咁所以就因為咁咧，從來都喺政策上冇建立一個管制啦，或者係再以前嘅專營權嘅方式。咁我哋覺得始終佢都係大部分市民係都係使用，而且啱啱講都係必須啦，尤其係熱水啊或者係煮食嘅問題。我哋希望政府喺嗰個嘅價格個監管上面能夠做足啲啦，或者都能夠分析到俾市民聽，究竟係咪同嗰個國際燃料有關，係咪個主因啦？係咪本地以外嘅業務唔理想，影響咗本地嗰、那個？收益於是咧，就連帶本地都要加價。呢啲其實係需要市民去，即係要知，甚至希望政府有個審批權咯。 嗯，審批權可能是一個好大嘅改動嚟嘅咯，涉及到。 係唔容易嘅，但係始終我哋都係期望新界政府可以喺合理嘅地方為市民把關，呢個係都係好多人市民嘅期望嚟噶嘛，係咪？ 嗯 ，OK， 好啊，唔该晒邓家彪，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好，邓家彪系工联会立法会议员，有关于煤气嘅收费，而家计划咧八月一号系调整嘅。头先你都提到话，调整收费嚟讲咧，煤气公司其实只要调整收费之前咧三个月咧系咨询政府意见啦，同埋喺立法会嘅事务委员会啊、能源咨询委员会有啲简报咧，就系可以调整噶啦，就冇话由一个政府去规管佢哋或者控制佢哋嘅价格嘅。你点睇一八七二三一咧？而个制度方面你点睇？幅度方面上升4.4%啊，一八七二三一咧。另外关于边境禁区沙头角码头，先都讲到话喺假期嗰度咧，而家可以俾啲本地团咧入去参观，亦都系一个指定范围嘅参观嚟嘅。一八七二三一咧，有邓小姐打上嚟，早晨。 是啊，早晨啊，咁其实开放嗰个沙头角其实都系好事嚟嘅，即系都系一个历史知识。但系咧，而家其实最主要咧就我觉得呢个保育嘅嘢咧，就应该系所有人去都系重点系自己垃圾自己带走噶、因为几年前咧，我去过鸭洲啊。荔枝窝呢啲地方咧，当时咧都有好多胶樽啊，或者系啲冲上嚟嘅垃圾。其实如果你要保育，你真系每个人去参观，真系要明白咩系保育先得咯。同埋而家嗰个疫情，其实传播率都 1.3 以上咧，可能就要喺呢个参观嘅时候啊，嗰、那个措施真系要做足嘅。但系前提系应该睇呢个 point， 即系呢个 point 先咯，呢个方案先嘅。 Okay. 咁就去边都冇所谓啦。咁如果你香港做得好呢个保育嘅团呢，其实都系一件好事嚟嘅。但系问题系要真系必须要自己，就算系一张纸巾都要拎走噶。 明白，即系前提就系唔好对于当地咧造成一啲环境上面嘅压力啊，因为多咗人流嚟讲。唔该晒邓小姐，多谢你讲到沙头角嘅情况。另外想同大家讲到保育，除咗环境保育之外咧，啲建筑物嘅保育啊，1937年根据政府所讲啦，1937年以前已经落成咗喺弥敦道190号，位于弥敦道同埋柯士甸道交界嘅呢、这个喺2018年已经获古之会评为三级历史建筑嘅。这个战前洋楼啦，咁 在上年的時候呢，就有報道都提到話屋宇署業主在屋宇署呢已經申請係拆卸成棟嘅樓宇，圖則亦都已經係獲批准嘅啦。佢係2018年係評為三級歷史建築，不過呢有一啲團隊呢就係翻查翻一啲文獻呢，都訪問到首任屋主嘅後人啦，就發現古諮會呢係未提及呢一座建築物呢有一啲同抗日歷史相關嘅資料啊。咁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活現香港創辦人陳志遠，早晨。 喂，早晨。 早晨，陳志遠，而家就係三級歷史建築嘅彌敦道190號嘅戰前洋樓。你哋係咪做咗一啲嘅即係報告，係發現到佢嘅價值應該係唔止三級歷史建築？有啲咩發現咧？先講下先呢個。 嗱，其實咧就佢做三級嘅時候咧，就我哋有啲資料應該就應該唔係好齊嘅，因為咧就我哋因為例如睇份報告咧，佢連屋主嘅屋企人就淨係輕帶過啦。咁但係嚟佢係咩人啊？佢做啲咩啊？嗰啲其實一啲嘅描述都冇嘅。咁我哋因緣際會之下咧，其實就好幸運地揾到個原本個屋主嘅後人。咁佢哋移民咗去澳洲嘅。咁但係咧就佢哋就掌握咗好多呢棟彌敦道190嘅一啲嘅資料啦，一啲嘅相片啦，同埋最重要咧就係嗰個後人咧，其實佢細個住喺嗰度嘅。咁所以咧就俾咗好多一啲口述歷史我哋，令到我哋咧去有啲蛛絲嘅馬跡去揾得翻咧依棟嘅建築係喺有歷史上咧一個最重要嘅一個章節，就係喺日佔嘅時期。咁以前我哋唔知嘅，我哋而家咧就掌握啦。嗰棟嘅建築係俾日軍佔用過嘅一個民宅啦，係啦。咁咧就而作為俾日軍佔用嘅民宅，佢就應該係唯一一棟尚存噶啦。另外更重要咧就係佢俾日軍佔用，但係佢嗰個屋企啊有兩個仔咧，其實係以身犯險喺嗰棟嘅建築嘅天台。就去望住對面嘅軍營同埋維多利亞港，就收集情報，之後就用喺自己偷偷地啦喺屋企裝嘅嗰個電報機咧，就俾情報俾英軍服務團去做喺整個抗日嘅情報網絡搜查。咁我哋揾翻一啲嘅戰爭嘅歷史檔案啦，我哋揾翻一啲嘅戰報咧，我哋就去刻畫翻呢一段嘅事宜。依個就係以前咧，其實嗰個嘅佢評三級嘅時候咧，其實一直都冇掌握過呢啲嘅資訊嘅。咁所以即使話佢唔再係一棟尖沙咀嘅普通一棟嘅洋樓啦，而係佢直接有參與個二戰一件香港啦，即係最重要嘅一個章節裏面，佢係直接參與嘅。咁而嗰啲嘅屋企人啦，佢個故事啦，係我哋揾得翻係好有血有肉，亦都係作為佢嗰個成個嘅社會歷史嘅一部分。 我聽落就好似係一個歷史價值比較大啦。咁你覺得係唔止三級歷史嘅建築嘅評級嘅，應該去到幾多咧？你哋認為？ 嗱，我哋認為一級嘅，咁幾個原因啦，因為第一就係嗰個嘅歷史價值啦，第二就話我哋成日都講這個所謂嘅好罕有嘅呢啲嘅建築，因為我哋做一個嘅普查咧，就先至確認啦，比較科學地掌握啦。第一，呢棟樓係尖沙咀現存唯一棟嘅洋樓啦。第二咧就係佢嗰個特色咧係有一個嘅騎樓同埋有個露台咧，喺港九戰前洋樓咧，其實得翻三棟嘅，咁佢就係得翻一棟，即係真係所謂見少買少見少，你拆一棟就少一棟。咁所以其實佢本身作為一個洋樓咧，洋樓戰前唐一梁唐樓洋樓，其實佢係一個好罕有嘅狀態嘅，咁所以咧亦都係需要有一個更加高嘅價值啦，係啦。 我諗嘅時間差唔多，轉頭翻嚟再揾你傾嗰陣，因為講到評級嗰陣咧，都唔係就係講話歷史價值啦、建築價值或者罕有嘅。另外，譬如一個社會價值咧、組合價值嚟講咧，今次呢個建築物有幾多係值到去到一級歷史建築咧？同埋，就算喺而家嘅保育政策之下，一級歷史建築如果嗰個業主係要申請拆卸，仍然係可以做噶嘛？轉頭翻嚟同你傾下呢個情況點處理啊？好，啱啱傾嘅就係活現香港創辦人陳志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後任行政長官李家超在文匯報撰文回顧在警隊工作35年期間，領會到管治的四個要點，包括必須要有迎難而上的精神，找到解決困難方法，要重視執行的結果，建立團隊精神，以及必須具備風險管理的憂患意識。他強調沒有國家安全就沒有繁榮穩定，只有在社會安定平穩的環境下，才可以推動經濟長足發展，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李家超指出，過去香港出現一連串抗拒一國的行動，包括反國民教育、違法佔中、旺角暴動、反一地兩檢和修例風波，期間破壞社會的程度和規模亦不斷升級，加上外部勢力推波助瀾，令香港陷入崩潰。其後實施了香港國安法和落實完善選舉制度，令香港由亂到治，重回一國兩制的正確軌道。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表示，總統拜登已經要求團隊研究取消前總統特朗普對中國加徵的部分關稅，以應對當前的高通脹。雷蒙多接受傳媒訪問時說，有些產品好像家居用品和單車等，取消關稅是有道理，但華府已經決定保留對鋼鐵和鋁徵收的部分關稅，以保護美國工人和美國鋼鐵產業。雷蒙多又認為半導體短缺問題可能持續到2024年，解決辦法是國會盡快通過晶片法案。這項法案旨在強化美國半導體產業，讓美國對中國更具競爭力。中國商務部早前說，中方立場一貫，取消加徵關稅不單止符合中美兩國企業利益，亦符合美國廣大消費者利益，符合全世界共同利益。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和田納西州週末先後發生槍擊案，共造成至少6人死亡，超過20人受傷。其中賓夕法尼亞州費城槍擊案導致3死12人傷。警方說，多名槍手星期六深夜在繁忙的南街開火，那裡有很多酒吧和餐廳，當時幾百人正享受週末時光。當局相信事件由兩幫人爭執引起，暫時未有人被捕。至於在田納西州查塔努加一間夜店附近發生的槍擊案，造成3人死亡、4人受傷。警方星期日凌晨2点几接报后到场，发现大量伤者，其中2人死于枪击，1人被车撞死。当局认为有多名枪手犯案，仍然调查案件。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0点半。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038点，跌45点，成交金额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83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25点，跌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88蚊，升7.8；腾讯控股356.8，跌2.2。比亚迪股份289.8升5.4，京东集团223.6升2.2，阿里巴巴91.3跌1蚊，快手81.4升0.5，友邦保险80.5升5毫，李宁62.5升2.6，中海油12.36升3.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6。日元130.61，瑞士法郎0.963，加元1.26，人民币6.648，英镑对美元1.249，欧元对美元1.071，欧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65， 日经平均指数报27,708点，跌52点。港金报17,330蚊，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3.26美元，卖出1,853.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继续同你讲葵涌嘅童子街啦。葵涌石荫嘅童子街因为有水管急收，童子街来回方向近住石荫商场一段仍然系全线封闭，一大车多。重复多次，就系石荫嘅童子街因为有水管急收，童子街来回方向近住石荫商场一段全线封闭，一大车多。咁有几条嘅巴士路线，包括31、35A、235、235M 同埋936。号啦，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市超域道。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亦都挤塞，车龙排到西边街。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返去渣华道的支路车多，龙尾就去到城市花园。咁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比较多车，排到黄大仙中心。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去伟业街的支路亦都慢车，龙尾就排到去丽晶花园。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就去到骏景园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2投资市场信息万变，美国通胀高企，联储局加息以压止通胀，今年会加息几多厘啦？ 总共加到个息可能是加成250点子的全年，即是个通胀还是高企，有必要再加下去。 一桶金6月11号下午举办第二场2022投资月论坛，请来星展香港财资市场部环球策略师李若凡和大家分析，详情请留意每日两节一桶金节目内容。 吸烟与健康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一台联合主办烟草中局零烟害无烟世代启动礼。 譬如我哋身边有啲朋友咧，佢好想戒啦，但系戒嘅过程咧有一啲嘅退瘾嘅一啲症状，你有啲咩嘅好计仔可以帮到佢哋咧？ 咁如果佢哋真系有嗰个 withdrawal 嘅时候咧，咁就可以请佢哋饮下啲珍珠奶茶啦，可以食饱饱咁样，又唔会想食烟咯。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Cloud 云浩影，一齐石人石己，米石之烟。 2022年6月6日，新增515宗确诊，病毒有效繁殖率回升至 1.353。 汇丰恒生自动柜员机及网上理财服务一度故障， 914件故宫珍藏将于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展出。 韩美试射八枚地对地导弹，回应北韩前一日试射。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呢，彌敦道190號呢一個嘅戰前唐樓呢，其實就係位於即係柯士甸道啦同埋彌敦道交界㗎。2018年就係獲古諮會評為三級歷史建築嘅咁。咁上年呢就係被發現呢係佢係獲批拆卸啦，有可能呢係面臨清拆㗎咁。有一啲嘅民間保育人士啦、建築師啦、歷史學家同埋學者呢，就有一個嘅報告提到呢一棟嘅彌敦道190號呢個嘅 戰前洋樓咧，就係同日佔時期嘅一段歷史咧係有關係嘅。包括頭先提到話，佢哋嘅首任屋主嘅兩個仔啦，係借呢個建築物嘅地利之便啊，就係喺日佔時期嗰陣咧做一啲情報工作嘅。咁及後咧係亦都係死亡嘅咁。呢一個嘅事件，呢一個嘅建築物嘅歷史價值嚟講，而家係三區歷史建築嘅。頭先就同到陳志遠繼續傾緊嘅，有活現香港創辦人陳志遠，早晨。 早晨， 陳志遠。頭先咧就你哋話希望呢個三區歷史建築咧可以評到一級嘅，但我個問題就想知啦，因為現階段嘅保護政策，就算你一級，個私人物業嘅業主仍然有權申請係拆卸嘅，咁係咪就做到你哋話保育翻呢一個嘅建築物，保留翻呢個建築物嗰個嘅目的嘅咧？又 嗱，我諗分開兩樣嘢講啦，即係評級係我哋一個比較客觀去睇緊呢棟樓嘅所謂個歷史價值。咁我哋見到例如舊有，因為有啲資料未浮現啦，即係啦，咁所以咧就以往嗰個評級我哋都幾肯定係所謂低估咗嘅。咁所以今次我哋希望係有翻一個佢應有嘅歷史評級。咁呢個就我哋希望第一步做到啦。咁但係至於嗰、那個業主係點諗，其實同個評級往往其實可能個關係都唔係好大嘅，因為好似你所講，而家個評級係一個行政嘅程序嘅。咁所以就算一級個業主想拆咧，其實都可以拆嘅。但我哋都相信，如果佢可以有個一級啦嘅地位，咁一嚟咧就嗰個所謂個業主都會即係知道其實嗰棟樓係寶嚟嘅，即係嗰個歷史價值更高嘅。第二就話，即係我諗喺政府同個業主磋商嘅時候咧，其實都會有多啲嘅影響力嘅，係啦，因為即係最終就係嗰個我哋社會都認同嗰棟樓係有極高嘅歷史價值，咁所以政府同佢傾嘅時候，咁即係都一定。會咁帶到呢一個嘅幾重要嘅信息，咁同埋第三就係一級嘅時候咧，其實有一個所謂個換地嘅可能性，就係將嗰個地方嘅可以發展嘅面積就轉移去第二個地方，之後政府接收嗰棟嘅樓。但係如果佢唔係一級嘅時候咧，其實就冇一個咁嘅機制啦。咁另外就政府如果個業主話要拆嘅時候咧，其實政府都固之會啦，亦都有權將嗰棟嘅歷史建築升咗一個所謂暫定古蹟一年，係啦，去攞一年嘅緩衝時間去同個業主傾啦。咁但係如果評級太低嘅時候咧，其實古之會就好少會啟動呢個機制嘅。 嗯，會幾時會希望古之會可以係重新評級？你做咗你哋要求你重新評級嗰步未咧？咁另外頭先你話都提到會唔會有其他地方可以係換地做翻一個即係轉移地積俾可以保持翻個業主有一個嘅重新發展嘅一啲經濟誘因啦，咁但係又可以保留到呢一座建築物嘅價值繼續留翻喺度啦，咁但係呢一區譬如尖沙咀或者彌敦道附近係可唔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咧？ 嗱，我哋個時間表嚟，我今日就會去信古諮會啦，咁希望就連帶住我哋嘅報告啦，我哋嘅歷史資料啦，同埋阿陳女士嗰個考實歷史等等咧，我哋就會俾古諮會。咁其實佢哋咧都應該要翻去做啲功課啦，佢會揾專家小組啦，咁去傾。咁嗰度可能都講緊可能三個月到半年左右，咁可能喺嚟緊嘅可能一次嘅股資會可能會再傾啦，咁呢個就我哋期待嗰個時間啦。咁其實最緊要都係喺即係我哋希望即係佢即係早少少去做，就唔會話拆咗或者準備拆嘅時候，咁我哋先至去做呢啲嘢。咁至於換地嗰、那個，我唔敢講啦，因為我知都唔係呢方面嘅。即係做依方面嘅工作，咁但係嗰個嘅邏輯咧，其實就唔一定要喺附近嘅，其實，即係冇話一定要喺附近嘅，尤其是啲鬧市嗰啲，即係尖沙咀呢啲鬧市，你好難去揾其他地方，咁即係可以遠少少，即係最嗰、那個、那個精神係嗰個嘅經濟價值，佢要賠償倒俾嗰個業主。咁另外我諗整體嚟講，我哋都要諗一個比較，即係有冇得呢啲咁嘅用保育，即係為咗保育而可以用嘅之所謂嘅規劃工具，即係其實可能個彈性都要大少少。即係例如其中一個諗過就係一啲叫做可 轉移的地積比例是不是一定要整個去轉移呢？例如它現在那棟樓是四層的，是的，它樓上的那些可不可以只是轉移上面那些去附近的地方，那就即這樣就會一個其實更加兩全其美的，因為個業主它就即它又不是完全沒得發展，但是其實如果它真的想留住一棟的歷史建築呢，其實它又這樣會去留到，但是其實現在我們就沒有這些規劃工具上面，其實我們就沒有這些彈性的。 睇翻當日咧，係2018年係評呢一個嘅彌敦道190號嘅時候啦，三級歷史建築啦，最後就話係點解會留咗呢一段同日佔時期相關嘅歷史嘅咧？喺而家嘅評級上面，係咪有一啲嘅即係步驟係可能更加要做得好，先可以全面咁去評估到佢哋無論歷史價值、建築價值，即係嗰六大準則咧？ 嗱，我哋都to be fair 啦，即係今次其實我哋揾到屋主嘅後人都好係因緣際會嘅，咁所以即係一般嘅情況，你即係唔會話特別去咁樣諗下會唔會屋主喺依度咧，咁所以即係今次嚟講都係一啲所謂意外嘅發現啦，咁所以就即係都比較好彩，咁但係我諗咧就係依一棟樓咧，上次去評級嘅時候咧。就是一個比較大型的普查嚟嘅，即係個1444棟嘅歷史建築普查。咁你可以想象到一個咁大規模嘅普查，你好難每一棟都好仔細、好巨細無遺咁樣去揾佢嘅資料。咁所以有遺漏啦，或者可以有一啲重新嘅發現咧，其實個一啲個機會其實係一啲都唔細嘅。咁所以我諗整最重要嘅就係、是，即使話例如呢一棟啊，我哋都發覺民間揾可以咁樣揾嘅時候，揾到啲幾重要嘅東西。即使話咧，其他嘅亦都有可能有其他嘅歷史建築係可能係被低估啦，或者有啲嘅資料係可以去揾嘅。咁、那個重點即係我諗個重點就係話。我哋經常都要所謂 prepare to be wrong， 即係或者 prepare to be insufficient， 即係我哋唔好覺得當時做嘅評級就一定係啱嘅，或者所有嘢都會齊嘅。而民間有好多有心嘅人啦，好多高手啦，即係好多唔同嘅範疇，確實可以做到個補充。重點就係點樣去建立一個比較健康嘅一種可能溝通，或者啲呢種所謂呢種。嘅交流，有新嘅嘢嘅時候，咪承認係有新嘅嘢咯。之後就去諗下點樣去俾翻一棟嘅建築佢應有嘅歷史價值。咁樣嗰個歷史整個評級制度，佢先至會有進展同埋會改善噶嘛。 嗱，最後我想問你講埋，因為我見到古物諮詢委員會前主席林小露咧就話即係香港好多嘅建築都曾經被日軍徵用啦，唔覺得特別啦。又話政府決定係咪收翻咧，唔能夠單單考慮歷史意義，仲要顧及價錢同埋用途嘅。點睇呢個講法咧？ 嗱，咁我諗啊，前主席可能都其實冇睇過原本嗰個嘅文物價值報告啦。咁咧就確實咧，即係我哋提及嘅。好多嘅嘢咧，係佢當時做嗰個2018年做嘅評級係一啲都冇提過嘅，即係包括被日軍徵用啦，包括做情報工作啦，包括成個原屋主整個嘅故事都冇嘅，因為嗰陣時真係揾唔到嘛。咁而而家係因為一個新嘅發現係之前都冇嘅。如果佢有睇嗰份嘢嘅時候咧，就知道其實呢啲一定係一啲所謂新嘅基礎嚟嘅。咁第二就話，即係嗰件我哋今次覺得佢值得一級，唔係純粹因為佢被日軍徵用，就係頭先講過佢直接參與二戰嘅工作，個業主嘅故事係講緊當時嘅社會故事。另外，其實我哋做咗一個戰前唐樓洋樓嘅普查嘅，就證明嗰棟樓係即係尖沙咀嘅唯一啦。嗰啲有騎樓加露台嘅，講緊嘅係得翻三棟，佢係其中一棟。呢啲都係2018年嘅時候，我哋睇嗰份嘅 report 其實係冇掌握到嘅。咁所以我諗總嚟講，即係變咗我哋幾肯定啦。其實係一個基本上係一個新嘅一個新嘅所謂嘅知識基礎啦，去評呢棟樓。而翻去你頭先講嗰個政府係咪收回嗰度要睇好多嘅嘢？咁我哋同意嘅，同埋即係我哋好想講就係，即係其實我哋尊重個業主佢對於呢棟樓嘅佢嗰個嘅擁有權同埋決定權。咁所以例如佢拆嘅時候，其實我哋冇得話阻止佢。 但係我哋好都希望同個業主講啦，即係對於歷史建築嘅擁有人，其實個社會對佢係有個期望嘅，亦都有個要求嘅。喺佢拆唔拆嘅時候，其實我哋好希望啦，或者佢希望佢明白，其實一棟嘅歷史建築佢有佢嘅故事，佢嘅歷史，啲人係珍而重之。而嗰棟嘢本身係一個文化資產嚟，係我哋城市最重要嘅文化資產，而佢亦都可以善用呢樣嘢嘅。其實 ，OK， 好啊，唔該曬陳志遠，多謝你。陳志遠係匯賢香港創辦人嚟嘅，同佢傾到呢一度先。另外想同大家講下關於有環保團體啦，就係、是做咗一個喺海灘岸邊嘅飲品膠樽品牌嘅，即係佢哋收集到幾多呢啲廢膠樽咧咁。咁就過去一年咧揾到就40000多嘅。嗱，詳情揾佢哋同我哋傾下，有綠色地球高級項目主任劉少。早晨， 早晨， 早晨，刘少朗，呢个系你哋连续三个年度做噶咯，呢个调查，今次系话揾到40000多，算唔算多啊？同过去比， 亦系的确，我哋三个年度做嘅调查咧，就简单讲一讲啦，就系喺沙滩嗰度执咗啲樽啦，然后我哋分翻佢哋系咩牌子同埋咩语言啦。咁其实咧，今年我哋叫做破纪录嘅43000多只樽，即系比起之前嗰两个年度大约10000多咧，我哋执得更多啦，同埋我哋去嘅116场净滩。包括咗涵括咗62個地點，我哋相信咧係比早兩個年度個結果係更有代表性嘅。咁我哋主要嘅發現咧，其實三個年度做嘅都係一致啦。咁我反映緊嘅包括係飲品品牌要負起相應嘅環保責任啦，內地龍頭企業咧都要去正視喺兩地嘅廢膠樽問題，仲有咧就係政府要盡快落實個生產者責任法規啦。同埋要做好區域污染嘅防治，咁最後一點咧就係至於個先後次序，我哋見到水類嘅飲品咧，其實佔比係好高嘅，咁可以由嗰度去落手先。 我見你哋有分啲品牌，邊啲品牌比較多呢啲廢膠樽啦，同埋都分到一啲繁體嘅簡體字，呢個有啲咩特別嘅發現，同埋點解要咁做嘅？ 係謝謝，好重要。點解要特登分繁體簡體呢？因為喺2015年嘅時候，環保署寫了一份報告，咁就關於海上垃圾嘅。咁報告結論就話，只有 5% 嘅海上垃圾咧係來自香港以外嘅地方。咁我哋覺得好奇怪啦，因為我哋有去睇灘岸嘅垃圾，喂，唔係 5% 咁少喎。咁所以我哋就開始咗我哋去做調查。咁我哋發現咗咧，繁簡體嘅產品咧，其實大概都係各佔一半嘅，即係大家都差唔多咁多，叫叮噹碼頭啦。咁我哋相信就有可能係來自喺珠江有個河流嗰度去流出嚟啦。咁我哋見到就係、是、即係希望。是政府都正視或者去更新佢嘅調查方法啦，咁以至到咧就更加可以對症落下藥啦。 嗯，頭先另一個就跟品牌去排嘅，有啲嘅執到嘅數量，點解又要咁分呢？ 係，咁我哋都要睇翻係呈現翻品牌相應嘅責任啦。即係如果你係製造嘅廢膠樽垃圾越多，咁當然你嘅責任越大嘅。咁過去三年，我哋其實嘅頭嗰幾個品牌嘅位置咧都係不變噶。第一名咧就係內地嘅華潤怡寶啦，第二就係香港嘅龍頭太古集團同埋維他，跟住第四咧就係喺香港上市內地品牌康師傅，咁呢幾個排名都不變嘅。 嗯，另外又分有啲係水類產品，有啲係非水類產品，咁呢個同過去幾年有咩特別唔同？同埋呢啲樽裝唔同嘅係水或者唔係水，對於個環境有咩分別咧？ 水同唔係水，基本上咧，對個環境就冇乜分別嘅，因為大家都係膠樽垃圾，都係污染個海洋。反而我哋著眼嘅咧，水咧其實相對係容易去做到無塑膠嘅銷售啊。例如我哋喺而家喺海維港兩岸嘅公園啦，或者係一啲政府嘅場所，其實都見到越嚟越多嘅針飲水設施。換句話講，係你要買幾多嘅樽嘅水嘅飲用水嘅產品啦，你自己帶個容器去，你撳幾多你就俾幾多錢。咁其實呢一個相對係一個亦都比較衞生啦，容易去操作嘅手法。咁另外就係、是其實三年來都係一致㗎啦，水類嘅產品係佔比比較多。今次我哋40000多樽咧，水類產品係佔66% 嘅三分之二。咁我哋建議。有呢度可以做先，系可以做到源头减废。 整体嚟讲，你今次个量话系比起过去两次做嘅调查都多噶嘛？有冇咩特别原因系发现到咧？ 哦， 其實咧就特別要多謝我哋嘅團隊啦，尤其是義工嘅團隊，佢哋幫我哋去執得多，咁自然個數字會比較多。都係我哋喺度強調咧，其實唔關個總數幾多，我哋睇留意個比例。其實總數越多咧，反映我哋個越貼近個真相咯。咁頭先講翻幾個比例，第一繁體簡體各佔大概一半啦。另外就是品牌，剛才講的四個品牌，華潤怡寶、太古集團、維他和康師傅，甚至乎我們再看多一點本地繁體字呢，又是怎麼分呢？就是維他行先、太古集團，然後屈臣氏，因為我們見到是有一個次序在這裡，還有就相應就是承擔哪一些牌子承擔的責任比較多。還有就是政府現在重新是做一個叫 PPRS 的生產者責任制，這方面政府都不可以怠慢，因為我們缺少了其中一個 puzzle， 整個減塑膠和促進回收的這個願景可能就會做不到。 現在這些即是賣飲品的品牌公司呢，是不是已經有一些就著自己的回收膠樽有一些計劃有出道的？佢哋做成點 咧？有嘅，有嘅。不過我哋見到係比較緩慢啦，即係佢哋定咗個目標咧，係即係佢哋有個平台叫做免費暢飲啦。佢哋希望去做減廢，咁佢哋個目標咧係2025年前達到70%至90%嘅回收率。咁但係坦白講，我哋大家都睇到，即係街度回收嘅機、回樽嘅機係有，但係係咪去到足夠方便咧？係相信大家都知道係未得嘅，咁我哋好擔心會達唔到啦。咁另外我哋就促請政府，因為要做好一個減廢咧，一個有powerful 嘅政策咧，都不可或缺嘅。政府盡快推出 PPRS 生產者責任法規，每個按樽金額係1蚊或以上，提供到足夠嘅誘因去俾大家做咯。咁我哋建議嘅時間表咧，就係2024年之前立法，因為品牌都講2025。政府當然 是 可以做得更好。 OK， 好啊，唔該曬啊，劉雪朗，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劉雪朗係綠色地球高級項目主任嚟嘅。頭先講到嗰個計劃咧，就係塑膠飲料容器生產者責任計劃。咁環保署就預期咧，最早喺2025年推行呢個計劃嘅。頭先佢哋就話希望可以再早啲啦，2024年等等嘅咁。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聽日咧再同大家見面，拜拜。 一分鐘閱讀，主持羅乃圈，製作。周伟业， 我哋都会面对失去呢个人生课题，但系好少人呢愿意修读，往往都系事到临头先至嚟到恶补。社交网站 Facebook 嘅营运长雪柔桑德伯格就系咁样被逼要面对失去挚爱，旁人眼中嘅雪柔简直就系人生胜利组。佢有完美嘅履历，让人钦羡嘅职业。美满的婚姻，边个会想到她的老公会在度假中遭遇意外，最终命丧异乡呢？这个突然而来的打击让她陷入到人生谷底，本来打住如意算盘的人生突然之间改了航道。 A 选项已经不存在了，就从 B 选项开始了，就正是雪柔写这本书拥抱 B 选项的初衷。 这本书触动我的是作者单刀直入，毫无忌讳地分享个人的伤痛，但又延伸讲到怎样走出灵魂的黑夜，得以重生的智慧。雪柔深深觉得培养韧性、意志力、复原的心理学和重拾自信，怎样安慰面对人生不幸的身边人等等，都是重要的课题。书里面有不少苏醒人心的证据。 韧性来自于我们内心深处，也来自于外在的支持力量，来自于感激生命中的一切美好，也来自于面对糟透了的情况仍挺身而进。当人生将你拖向水底，你可以奋力一蹬，破出水面，再次呼吸。你必须安慰那些和不幸事件关系更紧密、受到影响比你更深的人，但向距离悲剧较远的人寻求支持。我们怎么过一天，就怎么过一生。我比自己以为的还要脆弱，但也比自己想象的更加坚强。 或者因为我的人生曾经被迫选修过失去这个课题，书里面的一章一节 简直就是一贴贴抚慰心灵的良药。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拥抱 B 选项》，作者雪柔、桑德伯格及亚当·格兰特，由天下杂志股份有限公司出版。